梅飞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Thank you. 看，这些平民居士为苦求粮而卖家， 不好官司来路正而不送之道之功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，这群凤冠上面听真知，可可光大里里之冠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无一之才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个女肚子吃冰大嫂子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